他急忙用颤抖的手打开了公文包内层，发现秘密文件完好无损，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。1941年底，刘仁派王若君到北平开展地下工作，挑选华北